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大兴区魏善庄镇的赵庄子村是一个只有150多户、450多口人的小村。以前啊，这个村是大兴区比较典型的软弱涣散村，而近些年来，村两委引入了专业的社工组织来提高治理水平，形成了村社企三方合作的赵庄模式，使得村容村貌和乡风文明水平都有了显著提升。来自中国社科院和清华北大的硕士博士，甚至是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高材生，如今都是村里的常客。那么今天记者就带您到大兴区魏善庄镇的赵庄子村去转一转。 赵庄子村第四届庆丰收捕鱼文化节正在进行当中，我们一进村呢，就听到了这个喜庆的锣鼓声，然后在我面前呢，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一个大鱼塘，村民都站在这个鱼塘的周围哈，围观着捕鱼小分队在水里边捕鱼。 今年赵庄子村的丰收捕鱼文化节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届，尽管当天下着小雨，而鱼塘周围依然围满了观众。 小孩他爸也在底下捕鱼啊？ 对对对。 哦，哪个市啊？ 穿那个红马甲的那个市。 捕到了吗？ 捕上了，里面有不少条呢。 已经有不少条了。 对，那个红网。 哇、 哦！捕鱼小组赛结束以后，所有的选手啊依次过秤排名， 9.76斤、8.08斤。哇，那看来那个9.76斤今天赢了。 9.76那个老最后一名来的，就是我们家儿子，你知道吗？ 哦，是吗？ 这回翻身了吧？ 参与捕鱼小组赛的选手靳先生在比赛结束后依然显得意犹未尽。 怎么样啊，捕的？ 就是参与体验为主。 那多少斤啊？ 3斤8两。 3斤8两哦，那第几名？ 第四名 啊。 对对对。 哦，之前参加过这个捕鱼文化节吗？ 没，我也不是这村人，我们在这个村做民宿，然后就是也一块玩。 哦。 捕鱼小组赛结束以后，鱼塘这边开始组织集体拉大网，而另一边的厨艺大比拼也鸣锣开场了。 看一下咱们三组的进度，基本上鱼都要处理完了。 这个先搁点盐，花椒。 村民自发组成3个小组进行厨艺比拼，有垮炖的，有红烧的。不一会儿啊，热腾腾的鱼汤就出锅了。三个小组都热情地招呼乡亲们品尝鱼汤，还不忘给自己拉票。 鱼汤， 游客沈先生津津有味地点评这3种鱼汤的表现。 A 组的肉最好吃， B 组的汤最好喝， C 组啤酒味有点重了，我最后投给了 A 组，因为他们从做的那一刻我就认为 A 组绝对的当之无愧。 在活动现场，记者看到工作人员穿着3种不同颜色的马甲，穿蓝色马甲的是社工，穿红色马甲的是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还有穿绿色马甲的是村里自发前来帮忙的村民。村民和村委会工作人员都好理解，那么社工在村里承担的是什么角色呢？活动现场穿蓝色马甲的社工人员胡沙介绍说， 因为我们来村里就是已经有几年了，最开始的话也就是说来村里就给大家村民调研，就全民调研嘛，看大家有什么需求，根据需求然后再给大家就是做一些服务，就比如说他可能是老人，就是家里老人就需要照顾啊，然后我们就组建那个志愿者队伍，然后在那个他们的闲暇时间把大家组织起来，然后去给老人做一些服务， 像咱们村里一些，比如说，需要那个学习微信呀，或者孩子需要课业辅导啊，这些，我们村里都是已经都是做过的。 哦， 对，都是看大家有什么需求，然后我们就做什么服务。一般的话都是村里的一老一小，还有那些特殊群体，比如说低保啊、贫困户这些。对，然后像咱们村的话，我们开始也是就是社工来主导做这些服务，然后后来渐渐的话就是村委会，就现在我们是协助村委会来做了。然后现在的话基本上是他们自己可以主持这些了。 由赵庄子村发起成立的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是北京市第一家农村自发成立的社工组织，成立于2016年。赵庄子村党支部书记韩春光同时也是益民农村社工事务所的发起人和主任。村委会为什么要发起社工组织？社工们都是从哪里来？又能够为乡村治理起到什么作用呢？这一切啊，还要从2012年韩春光回村当书记说起。赵庄子村党支部书记韩春光回忆说， 这个村呢，在我回村之前啊，它就是一个特别乱的村，大型区的软弱扩散村。做实际的这个村庄就停滞了10年。我回村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以前是经商嘛，后来也是跟着一些人去西部做一些公益，给那小学啊去做一些捐赠啊。后来就觉得，你说你在外边跑这么远去做公益去，村子里边这么乱，后来就是也想回来利用我的这些社会资源能够帮助这个村子能够改变。其实我觉得这老百姓还是很苦的嘛，所以说我就是最后就是决定回来，是这样。 听说您回到村里面第一年就掏出10万块钱要作为一个叫什么文明基金 是这嗨捐钱的事儿我不爱说。对，就当时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当时啊，这个村子比较乱，本身就是两派在斗争，我一回来不就成第三派了吗？是不是？我怎么能够把他们两派的人融合到以党支部为核心的这样一个团结的村子？所以当时呢，我就是为了表个决心嘛。您大家都知道我是这个村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干什么。然后我就拿了10万块钱表个决心，我说我先声明我回村是干嘛的。我回村是来干事儿的，是想带领农民致富，大家致富的，而不是想趟你们这浑水。我拿出10万块钱来就是表个决心。然后这个钱呢就是用于村子里边是有特殊情况的家庭的一个帮扶。当时就是这样一个想法嘛。后来 衡量呢， 当时是那个有四个标准。一个是孝敬父母，百善孝为先嘛。孝敬父母，邻里和睦，然后这个门前卫生，这庭院美化绿化，再一个支持党支部工作。你符合这四个标准，我们每年会选出一批家庭了，然后我们会给一些象征式的奖励，500啊1000啊。 哦， 哎，是这样。 书记自掏腰包表示诚意，把原来软弱涣散的人心凝聚到了一起。紧接着，韩春光提出了3年内要建设8大工程，比照城市社区的生活水准，城里有的赵庄子村都要有。 我也没有这种治村的经验嘛，然后我就思考了得有1个多月，我就琢磨怎么弄。后来我就参照了城市的社区的标准。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叫新型农村社区化管理，就城市小区有的配套功能，我们赵庄子村都要有。这样就等于是有了目标了，大家就开始奋斗。包括我们建的第一个服务大厅，综合服务大厅，就是解决了群众办事难的问题。以前村委会的干部是不坐班的，你找村书记就上人家找去。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集中办公，这是一个事儿，解决了老百姓办事难的问题。然后呢，我们又建了老年餐厅，也是我们全镇第一家老年餐厅，应该也是我们大兴区第一家。这样解决了老人吃饭的问题。当时来讲，这个我把这个提出来以后，我说我们要跟城市社区一样，我说我3年之内，我一定要把这些设施都建完，幼儿园、医院、购物的超市、老年餐厅、服务大厅，我全建完。当时来讲，有很多党员还是比较这个爱惜我的，私下找我谈，说你不用说这么大，说你3年干一件事儿成。我说我3年干一件事儿，那我不成啊。我说我这个等我年龄再大一点的话，也许我就没有激情做这些事儿了。然后后来就我建餐厅的时候，就有人就反对意见。为什么反对呢？他说，一个是账户上没有钱，咱们怎么去建？就是尽量就是别弄一些债务。我说别的项目可以，老年餐厅必须要建，没钱我去找钱也得建。为什么？我说老人现在咱们经济也上去了，我说村民的收入也提高了。我说那这些老人现在天天就是一直在家里边做饭也不方便。我说再过5年再建，这5年之内得有多少老人去世啊？我说不成，这必须要建啊！最后我们建起这个餐厅，用了4个月。建完餐厅，接着后边我就建了老年活动中心。哎，老人吃完饭了，可以上后边打打牌啊，看看电视啊，看看报纸，喝个茶。建服务中心，建医院， 建医院， 对， 简简单单就能建 起来。社区卫生服务站，哎，里边有2个医生。当时这个也是建不了呢，我就去找相关的领导，然后最后把它给 拿下了。人说你这样，你们建房，我们给你派医生，我们没有建房的钱。我说没问题，我自己花钱建。 嗯， 我们建了一个村级的社区卫生服务站。 哦， 这样他就有专业医生给他看病了，解决了看病难的问题。因为那村子离医院还是比较远的。 嗯嗯嗯。 哎，第四个建的超市。 嗯， 我们这个超市跟别的超市不一样。 哦， 这个超市是村集体的村委会的超市。 哦， 它是一个福利超市。它是所有的商品村民买都是零差价的，就是多少钱进的货多少钱给老百姓。我们就为了让，因为我们经过调研啊，城市的农村假货太多了，就假烟假酒假酱油假醋假这什么都是假，卫生纸口香糖都是假的。所以我们就是为了就是能够让农民买到真正的这种符合国家标准的商品，所以我们建这个超市。 嗯， 可是公益型的超市。 嗯， 哎，最难的是建幼儿园。因为我这是最难的一个工程，我当时叫八大工程嘛，这是最难的一个，后来我都快放弃了。等到第三年的十月份，然后我们那个教委主任给我打电话说，告诉你好消息，说这个项目还有最后一年，你要不用再争取一下。我去，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跟我们教委主任一块去的。我回说第三年的12月25号冬天，那我就动工。因为这只要一动工，我这事儿就算三年的认证期，我所有的工作就算完成了。 完成了。 哎，话说这服务大厅、老年餐厅、老年活动中心、幼儿园、医院、超市，你说还有我们义工菜园，哎，包括我们的这个24小时的监控巡逻制度，八大工程，这个三年设计图纸、建房子，然后来讲还得要上培训上岗、定制度，啊，这三年就几乎就没闲着 啊。对对对，那都是花钱的事儿哈。 对呀、 啊，那这钱从哪儿找呢？ 其实村集体现在是每年应该有200多万的收入。 嗯， 哎，200多万，其实我们这个运，你看这么多机构啊， 嗯， 运营的费用没那么多钱。 哦， 我们你看，包括我们的义工菜园，这所有的运营一年也就是不到200万，100多万块钱，150万差不多就够了。 2015年，韩春光跟随组织安排去台湾考察学习，偶然间啊受到启发，又产生了想在村里建设义工菜园的想法，发动百姓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成果。这个想法一提出来的时候，也有人说啊是异想天开。 当时来讲了，村子里边有两个中年人，50岁就突然间去世了。 嗯， 我当时在台湾，正在台湾考察那个社区营造嘛。然后我就在那思考这个问题，我说你们这刚50啊，多年轻啊，就突然间就离世了。从台湾我就正好拍上了一个宣传片，就是这个把最健康的蔬菜，然后早晨把它送到城市里，哎，给城市的居民销售，非常非常健康。哎，他一说这个事儿，我就突然联想到我们村这两个人去世， 嗯， 那肯定是病从口入啊，全都是吃出来的。他一说这健康的蔬菜，我一想，赵庄子说有地呀、啊，有地，我们要建个菜园子，我们先把农村的人先弄健康了，然后我们再服务城市，不是也可以吗？ 嗯， 是不是？哎，我觉得这事是个好事儿，然后我就赶紧把它写在我的备忘录上了。我从台湾回来以后，这一路上我就思考这个问题，我就开始构思我这个菜地怎么去做。 嗯， 包括我也去台湾考了看他们社区的义工啊，这些一些东西，我就把义工和这个菜园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个菜园的运营成本最高的就是人力成本。 对， 这些我们就开始测算成本。第一，赵庄子村450人需要多少土地能够一年四季保证蔬菜供应，然后需要怎么去规划这个园区，保证它一年四季的蔬菜怎么种。然后我们又请了农业的专家，我们来村里的去开会讨论，先把这个菜园子就是。第一，它的种植啊，谁来指导？因为赵庄村没有种蔬菜的这样一个传统，而且它的水肥管理、育苗管理、病虫害管理， 对， 它很多的工作， 嗯， 怎么谁来做？最后我们就是培养了本村的3个人，跟当时区蔬菜办的一个专家学种菜，学了4年。所以说来讲，这就是刚开始就是从种植角度，还有从这个制度建立，我们先把这些前期的都做完。下一步就开始我们要上会讨论我这个方案。 嗯， 讨论这方案，大家肯定都说好啊，那一年四季白吃菜，你就春夏秋冬是吧？由于冬天的菜特别贵是吧？哎，我们都是免费供应。 免费供应了， 我们这菜一年四季都是免费供应， 老百姓随便都自己去摘是吗？ 我们3天分一次菜，免费供应，我们这所有蔬菜都是免费的。 哦， 瓜果梨桃都是免费，哈密瓜、西瓜、桃、鱼、蔬菜，我们都是免费的。 哦， 我们在黑龙江五常还有大米基地，我们的大米也是免费的。 哦，五常大米也是免费的。 对，这样来讲呢，就是第一，先从这个园区的可行性上征求了很多专家的意见， 嗯， 然后最后我们把这事儿觉得没问题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上班的讨论，班的同志也都同意，肯定是好事儿，但是怎么把它能够落地，群众能不能支持义工这样的一个方式，哎呀，我们就开始做宣传，我们用7个月的时间， 嗯， 给群众做宣传， 嗯， 为什么我们要建菜园子，为什么我们要实行义工制，哎，然后给他讲两委会、两委扩大会、党员会、代表会，致全体村民一封信， 嗯。 就再宣传，最后再做问卷的调研，就是看看大多数人是不是支持这样一个事儿。结果后来就是95%以上的人都支持这个事儿。 哦， 哎，这样可以。 嗯， 我们就开始设计图纸。 嗯， 这个园区是我设计的。 哦， 我改了4次图纸。 哦， 我设计完了以后，我们用四个月的时间把它建完，天天在开地里的。但刚开始我这种义工制的这种治理的社区治理的这样一个模式一个平台没有一个认可，为什么呀？他说你这不可能，你们村现在你让人全做义工，我估计你们村老百姓没有这么高的素质。 怎么义工怎么弄呢？怎么安排呢？ 啊，义工是这样，我们把赵庄村的人自愿加入啊，我们不是强制性的，分成十个组，一个组在20-30人之间，因为是18-69周岁的人可以参加，剩下人都你不参加也蔬菜也是免费供应了。你只要18-69周岁的，你不做义工你就想不到了，因为当时什么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哦， 你们家不可能种六十个品种的蔬菜，是不是？大家在帮着你去种菜，你也应该帮着大家去种菜。 嗯， 哎，所以叫我为我当时提出了我人人人为我这样一个概这样一个概念。菜地有我们的技术员嘛，他负责安排，说今天我们需要10个人，完了从这些组里开始选，谁有时间谁来。 哦，所以说咱们村全民义工的这个说法就是从这儿来的，是吧？ 对啊， 我们还有 一个志愿者队伍，就是社区志愿者队伍。菜园都是义工，社区志愿者队伍呢，它又是也是一个自愿加入的一个平台。主要是做一些什么工作呢？社区活动的组织、策划、分工的一些工作，再一个陪老人去入户，陪老人聊聊天，陪老人做做家务，陪老人去逛逛公园。就是参加这些社区的一些活动。 同样也是在这次赴台湾考察的过程当中，韩春光接触到了社会工作这个概念，并且在政府相关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发起成立了一家专业的社工组织——义民农村社工事务所。当时啊，农村发起成立专业的社工组织，在全国来说啊都不多见。 什么社工组织？他说社工组织。我说社工是干嘛的呀？ 嗯， 我不知道社工是干嘛的。 对， 当时刚开始的时候，他说啊，你干的事儿啊，基本上就是社工干的事儿。而且他要来的话，就跟你的一结合，肯定是这村庄会更好。我说那只要是好事儿就没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陈涛也带着他的博士和硕士来到村里，既作为专业社工展开工作，也方便学生进行田野调查和课题研究。 当时呢，陈教授说给我派几个学生暑假来这儿实习调研。我说行，我说您这学生能不能回头给我留一个俩的？当时就跟我这就急了，说我这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上你的村里头去上班可能吗？我说行，我说咱走着瞧。我希望说我肯定给你留下一个俩学生，然后就他们来这调研，天天在这陪着他们，晚上我也不回家了。他们来了10个学生，全是研究生，他们在这白天调研呢，我就上班，我该干我的事儿，然后晚上呢，我跟他们一块儿那个做饭，跟他们一块儿吃饭，然后跟他们一块儿讨论农村社会工作，就开始熟了。经过1个多月，最后我留下他俩学生，一个博士，一个硕士，留在这儿上班。博士是搞研究，那个硕士，然后他就开始先做了一个村儿。后来这个事儿呢，就被市局知道了，然后市局说这个事儿可以推广，可以去尝试一下，这样市局又给我们钱，我们从一个人变成了5个人，5个人我们服务周边5个村儿，这影响力又大了。然后民政部又来了，民政部来说这个事儿是好事儿，我们也支持，所以说慢慢就越来越大了，是这样，那确实是社工的这种专业的这种服务方法，他们的这种专业的视角看问题的视角，确实是村干部不具备的。 那像咱们这个社工哈，专业的社工来到咱们村里啊，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提升啊？ 就是从咱们乡村振兴那24方针里边的乡风文明、治理有效，这两方面都没问题。这两方面来讲，你要离开社工还干不了。 咱举个例子哈，比方说咱们这回这个捕鱼文化节哈。就是完全由社工一开始他们来策划的， 对 吧？ 对，他是这样。社工到这个村子啊，其实他们都是大学以上的学历，不应该去做一线的工作。社工的进村的主要工作是赋能给村委会人员，让村委会的管理更加规范，他的服务更加的人性化，从这些方面去做事儿。你比如说刚才说这个丰收节吧，刚开始是由社工来主导，写项目书啊，做策划啊，宣传呀， 等于这些环节都是他们设计的， 然后来讲他们来设计，村委会是跟着他们，是跟着他们去做这个事儿，然后慢慢的转换成什么呀？转成是村委会做策划，社工旁边是帮忙的事了。 哦， 你看现在今年这个丰收节，就由村委会就一个女同志，以前就在家种地种桃了，现在这个整个这个活动，从刚开始的启动到头脑风暴，大家去思考怎么去搞这个活动，完了这所有的这个分工会、讨论会，这一系列的物资采买，所有的分工，一共有将近30项，就这一个妇女，她是总指挥，所以说这人的力量是无穷大的，就是你怎么去挖掘这个呢？就这个刚说这个女同志，刚我们的妇联主任，我回村的时候，她就在家里是卖桃了，种地卖桃，她那穿的破破烂烂的，你看看，就这样一个妇女都已经被社工给 对，就帮忙去引导成这样了。 嗯， 他都能够组织一个几百人的大型活动。 第一批高学历的专业社工来到村里，很快就给赵庄子村策划了三项文化活动。韩春光书记概括为村里的三大节。 咱是有这心想干这事儿，但是你没有方法，不知道怎么做。因为我毕竟也没学过管理，我也没学过专业社工。就是社工他做调研，他有调研报告嘛。然后就是第一个节，也是村民有这种大型的，就是这村庄社区活动的一个需求。 嗯。 最后呢，就是去走访，最后来就说，就他们都喜欢唱歌。 嗯。 完了说要举办这个全民 K 歌大赛，这是第一届的名字，叫全民 K 歌大赛。 嗯。 我说不成，我说不成，我说为什么不成？我说我告诉你啊，老人得看孩子， 嗯， 孩子得上学， 嗯， 年轻人打工去了。这村谁来参加你的 K 歌大赛啊？我说不成，我也给反对嘛。结果后来也是他把我给说服了，说你我那试试吧。哎，结果一试，哇，来了200多人 哦。 丰收节呢是怎么回事？丰收节的雏形啊，是因为我们有鱼塘，有鱼塘呢，每年啊，我们就是那种简单粗暴式的把鱼捞上来，大伙儿一分就完事儿了。 嗯， 没有给它赋予更多的文化的内涵，人文的文化的内涵。后来社工发现这个点以后，觉得把这也可以做成一个品牌活动，这就叫农民丰收节嘛。其实我们当时那个活动比中国的那个国家政府那农民丰收节还要早。哎，为什么今年第四届？是因为头两年闹 疫情， 所以就没举办嘛。我们就把这个丰收节也做成品牌化了， 嗯， 就是村庄的一个传统的一个活动。 嗯， 你看那下河摸鱼的人都是年轻人。 对， 这些年轻人平时有的住在市区， 嗯， 有的在市区工作， 嗯， 所以说大家真的就是平时很少回到村里边参加。当然你看这种活动他们就全回来了。 对， 你包括一会儿下午你看我们的所有的志愿者队伍，我们的义工队伍就来免费给老人做鱼， 嗯， 然后陪老人吃的团圆饭。 嗯， 哎，就把这个一个鱼塘用这种形式丰收的形式来既体现了丰收农民的节日， 嗯， 又体现出了我们今天下午的这种尊老敬老爱老的这种传统。 嗯， 哎，也是教育这个下一代。 嗯， 后来我们的社工经过入户这个调研啊，就后来跟我汇报说这个书记说这个村民啊也有很多人热心公益。 嗯， 说您能不能把您那个基金捐出来，捐到村委会来，然后我们把它做成一个社区基金。 嗯， 我说可以，是可以，这肯定是好事，没问题。我说但是赵庄子村的农民不是特别有钱啊，他们有这种公益心的这种意识吗？我当时是持这个，这都不是怀疑，我持反对意见。我说不可能，我说赵庄子村的他以前都那么乱，现在他不可能。完了社工就给我做工作，说您相信我，我们是真的入户去做了走访调研。 嗯， 这是真实的一个信息的一个反馈。 嗯嗯 啊，我说那就试一试呗，是吧？他说您别管了，我们来策划。 嗯， 哎，最后社工开始策划这些活动，完了宣传。我也是还是不相信他们嘛。 哦， 然后我说你这样吧，我说啊，咱们一户来一个人就可以，你不来也可以，自愿的，你就捐个1块2块的，我就也无所谓。哎，其实我当时定的很低的调， 嗯， 我没想到这个到后来这个活动当天啊，这个反响是非常的热烈的， 嗯， 几乎所有人都来了，祖孙三代， 哦， 低保户都来捐了10块钱， 哦， 那一回捐了不到4万吧，3万多， 哦。 哎，我这个，一个是我是对赵庄村这人的这种善念啊感动，再一来讲呢，就是这个社工的这种专业的视角，这种洞察力，我很佩服。最后经过到年底的这个总结出了三个就是赵庄村的标志性的活动的这个节日。 嗯， 一个是5月份的群众文化艺术节。 嗯， 一个是刚才今天来的丰收节，再一个就是12月份的慈善公益节，我们每年这三个节都要有。 乡风文明了，治理有效了，村委会更加干劲十足的团结村民，追求产业兴旺。2020年，赵庄子村引入商业力量，成立了赵庄盛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以高端民宿为突破口，勾画起更加雄伟的发展蓝图。赵庄盛达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徐宝路介绍： 现在乡村振兴有很多探索的模式，各种各样企业都在探索，就现在大家都在探索不同的路。那我们也在探索一条路，就什么样的乡村治理模式、产业引入的方式、产业运营的方式更适合村子，所以我们就想通过庄子村为一个试点，先把我们这种文化休闲这种旅游资源引入过来，再结合当地的一些那个农业的基础条件， 嗯， 然后我们打造出来一个这种小型的这种城市近郊的乡村综合体， 嗯， 然后看看这种模式是不是适合那种比如说城市人口1000万人以上这种近郊的这种综合体打造，如果可以的话，那可能比如北京有2000万人，以后但凡有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它周边可能都需要一两个这样的乡村综合体。因为这个乡村综合体，我们对标的是啥呢？就是城市综合体，万达广场、大悦城、太古里，它都是城市综合体，是我们日常在城市里面休闲消费的一个主要的去处。但是 就现在大家都有一个感受，就是更多人愿意去乡村， 嗯， 感受一下田园的那种生活。但是乡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们去乡村住民宿， 嗯， 餐饮不好， 对， 你吃的不好，就是这个地方啊，可能再也不想来了。虽然说自然风光挺好，我住一晚也住一晚，但因为吃的不好，我就不想去了。 嗯， 对，包括有吃的，可能也不见得有其他配套。你想买个什么东西，点个外卖，也不一定有。对，它是配套设施是不足的。那如果说我们通过引入各种相关的资源，然后把这个地方给盘活起来，你就有住宿，有餐饮，然后文化休闲的配套，就像人过来之后能留住他，就是他在待两天待三天，他每天都有不同的事情可以去做，可以去玩。那这样只要人留下来，那各种各样的业态都会适应着市场的这个节奏，它会形成。那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村子来讲，它长期才更有这种生命力。就一旦这种模式跑成了，可能北京周边可能就需要两三个三四个。一旦我们这模式跑成之后，可能就比如说杭州啊，或者哪些地方政府啊镇里面，他觉得有一个村子的那个地理位置也不错，然后基础条件也不错，然后政府还愿意给一些支持和扶持，那我们就可以去帮政府去做前期的规划设计，包括后期的内容引入。所以说一旦就是我们有比较好的内容引入能力呢，那可能结合不同地区不同的村子，它的历史的条件呢，现实的条件呢，我们去帮它做定位和规划，然后去复制。 毕业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景观与设计学院的海归人才刘亚东，如今就在村里工作。同时啊，受到村里浓厚的社工氛围的影响，他也成为了一名服务于乡村的社工。 因为从小在城里长大嘛， 嗯， 可能反而想更多的投身于农村的这种建设。再有一个就是现在国家不是提倡这个乡村振兴嘛，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职业发展方向，也是符合未来的这个社会发展的。我自己也是希望在其中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北京社会工作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涛这样总结乡村振兴里的赵庄模式。 我想总结的是叫做镇企社合作的乡村振兴之路。 哦， 镇就是村两委， 嗯， 企要有企业的模式， 嗯， 要把市场化运作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他的公司， 对， 社就是我们讲的社会组织、 社 工这块， 嗯， 社工机构， 嗯， 为什么要有这三者？光有镇和企，就是村组织也好，或者我们政府也好，跟一个企业合作，我们搞，他没有社会的关注，他关注不到老百姓的啊人的需要，为什么要有这三者？光有镇和企村组织也好，或者我们政府也好，跟一个企业合作，我们搞，他关注不到老百姓的啊人的需要，我们需要一种制度安排。这有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它本身就是要贴近老百姓、代表老百姓的，它可以在中间起一个平衡作用。然后光有镇和社没问题，但是企加进来是为了把产业这个部分也做成一个可持续的东西。 对对， 因为它有自己的那套运作的思路，必须把它弄进来，才能够实现综合化的社区发展。 从社工这个角度入手，链接各种社会资源，从而找到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这让韩春光越干越有劲儿。自从当了村支书，外面的公司也不经营了，他喜欢的极限运动也不参加了，还花了一年半的时间专门来学习社工的课程。在谈到这样的人生选择时，韩春光表示， 就人活着就活一辈子，我们应该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儿，有益于别人的事儿。哎，其实我自己肯定钱肯定够花的了啊，趁着吃趁着海外就一点意思都没有。 嗯， 人活着就是几十年嘛，怎么也得为这社会的做点事儿吧。 嗯， 而且来讲，你看这村里边所有人都看着你都是微笑，是吧？所以说来讲，就是这种成绩的取得先提条件就是你要做正了，带领班子做正了，得到老百姓的信任，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上半时段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得到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节目策划顾崇华、王磊，监制白刚。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下半时段的北京乡村振兴故事。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探访美丽乡村，展现乡村文明，关注宜居生态，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听 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系列专题节目《北京乡村振兴故事》，先锋的力量。本节目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大力支持。您好，听众朋友们，今天为您播出的是记者张鹏飞采制的录音报道。 在通州区永乐店镇有一个老槐庄村，村口一棵老槐树历经300多年风雨依然枝繁叶茂，老槐庄村就因为这棵大槐树而得名。以前老槐庄村因为这棵槐树而得名，而现在老槐庄村则因为小小的蘑菇而出名。2007年开始，老槐庄村开始发展食用菌产业，10多年来成为北京市远近闻名的蘑菇专业村。最近记者走进老槐庄村，在蘑菇大棚里遇见了村里主营蘑菇宴的蘑菇能手赵凤英。 您现在食桌饭归置完了？ 归置完，刚归置完。 他们就是老板。 哦，您好您好，您是赵大姐哈？ 我姓赵，对，做了多少年是吧？ 赵凤英是村里的蘑菇养殖户，从2007年老槐庄村发展蘑菇产业一开始，赵凤英就是第一批种蘑菇的人。 那我们村行吧，规划的 挺漂亮的。 原来我们这都是大树，全是树，一直到头，一直到那头，这是一破坑，现在那鱼池是一破坑。现在怎么说呢？慢慢逐步在规划。 嗯， 这都是大棚，全是我们种蘑菇的大棚。 以前那个林下经济就是在这个树林里是吧？ 对，人家是 一座一座棚，原来也是。 哦， 这边就是棚嘛。 哦， 只不过这菜树里做的，然后把这地儿腾 腾。哦，你看这展板上展示这么多种蘑菇。 对啊。 这个竹荪。 竹荪我们种过一年，又种一年。 哎，竹荪应该挺贵的吧？ 挺贵的，就出了几个。 嗯，像这个牛肝菌、鸡松茸不也挺贵的吗？ 这个都是高档的那个蘑菇，咱们种不了现在。 哦。 咱们这种棚属于什么？你那过去那个，您没见过？咱们过去小拱棚，我二哥那前他们种的时候，都是砖棚里头的。 哦。我们现在进的就是这个蘑菇棚是吧？ 对，现在这蘑菇棚， 现在这头一伐的棒都生长完了， 现在已经 成熟了，正准备再进棒了。 哦， 现在正在不正在堆着吗？ 哦， 全在堆着棚， 堆着棚完了马上就进了。 那边有几个棚在出着，就是太热，您知道吗？ 还有没收的吗？带我们看看。 有，这都是收完了的。 这个收完了的， 马上就弄走。 这个是什么菇啊？ 这 是平菇。 哦，平菇。 嗯。这是准备插棒的了。 这没用了，您看一般的干什么使的？这就是成肥料了。 哦。 还有过去现在都不让烧火了，过去我们都烧炕使，现在呢就打成肥料。 嗯。 弄到地里头。 那平时那个蘑菇也是这么长吗？ 对，平时也是这么长。 就等于这些菌棒哈，堆成一垛一垛的。 对。 哦。 全是堆成一垛一垛。 哦，哎，这有个大蘑菇，这个是什么菇啊？ 那个蘑菇不是。那个已经过期了， 这是完了的。 从哪出啊？ 这是完了的，都已经那个，只要是那个，扒了袋儿的以后，全都就变成这样了。 哦，这等于已经不能吃了是吧？ 能吃啊， 吃是可以吃。 能吃，蘑菇是最干净的东西。 哦。 为什么蘑菇是最干净的东西？您知道吗？因为蘑菇打药就喷水。 哦。 您做治好了菌种，然后往这一搁，就等着出蘑菇，喷水就长蘑菇。 嗯。这个就是平菇哈。 对，这就是平菇。 嗯， 原来我们这儿种的蘑菇种的很多。 嗯， 平菇、鱼黄菇，那个鸡腿菇， 嗯， 香菇， 香菇， 嗯， 最奥德摩。原来我这棚是试验棚，农科院的试验棚种奥德摩。咱们农科院的那个王所宪老师，就是他现在已经成那叫博士，可不是什么，我也种。然后专门在这棚做的实验，这奥德摩现在推广了。 在交谈中，赵大姐还透露了一个种香菇的小窍门。原来香菇的品性是棍棒底下出香菇，不打不成器。 比如说这个蘑菇， 嗯， 不出，拿棍子敲脑门，梆梆梆梆一敲 啊， 震动， 对， 震动， 惊厥。哎，这咱们这学校叫惊厥 啊，就这香菇是吧？ 对， 哎，香菇棒啊，没少敲， 不敲不长。 你不惊厥，它不出。你惊大了吧，它出的跟小刺猬似的多。 老槐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马凤强向记者介绍了老槐庄村发展食用菌产业的由来。他说，以前老槐庄村以种植速生羊为主要产业，树林下面的空地大面积闲置。2007年，他担任村委会主任以后，经过多方考察，决定利用林下空地发展食用菌，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那么这个村在过去啊，都是以传统农业为主。 嗯， 过去呢，就是个别的户有个别人有一些种食用菌的一个基础，那些就是小规模的，那也就是在家里的种一些平菇，小型的平菇，就两口子在家里头，就有两三户已经有了基础。在我2007年回的村。回村以后呢，因为那个时候想干点事儿，年轻想干点事儿，想干点从哪方面能切入进去啊？怎么也是不管从养殖啊，还是从种植，到最后想到了这个种食用菌。 嗯， 那么随着那个的时候呢，就我们我叫一特色，这个到处都是林子。那个时候是不是平原道林？而那时候就是我们五件的这个那叫做杨树，过去老杨树 啊， 那种种植面积在当通州区是相当大的，最大的。那个我就想想能不能在这个林间能不能搞一些这高附加值的一些种植。考虑的就是这个食用菌。那会儿时候就是慢慢探索吧，到山西、山东去考察回来以后呢，就是借鉴这些山西、山东这些人的这个种植经验，我回来以后就从林业经济开始，因为老百姓也不种，就从村里党员干部带头先种 啊， 一点点摸索，种植规模越来越大。那个时候我们五原镇呢，这个也是想把这个林下经济这块做起来。那么我们五原镇政府呢，这个支持各村嘛，鼓励各村搞林下经济，那个时候我们就把这个林下经济啊就一点点做大了。 所谓林下经济，指的是利用林地资源和林间生态环境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林下种植业、养殖业、采集业或者森林旅游业。典型的林下经济模式有林禽模式、林畜模式、林菌模式、林药模式等，也就是利用林下经济养殖家禽、家畜或者种植食用菌、药材、油料作物等高附加值的农产品，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确保农民不砍树也能致富。 种蘑菇这个产业哈，对于这个土壤啊、水质啊各方面的有要求吗？ 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他这种蘑菇对这个土地呀、肯定是越这个土地越好越好。这个环境呢又就非常严格。甭说咱说谈的说这个恶劣的地方肯定是长不出来的这东西，因为这食用菌跟别的不一样。它你比如说这棒子麦子可能种在那儿可能产量打得少，这个蘑菇不成，不适合它的这个生长环境，它就不长。为什么说大家说吃食用菌能对身体有好处呢？它是一丁点儿的有害的东西侵害它，它就不长了。它不会说我施点化肥让长粗长让它长大一点，粗让它迅速马上长起来。不会的，沾上任何菌它就完。它因为它也是菌嘛。是这样。 那当时我们选中说想要把这个食用菌作为一个产业来突破哈，当时有没有经过一些考虑啊、论证啊，会不会有风险啊？ 当然了。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因为各家各户有种这个的，有种这以后，作为我们来讲说想带领老百姓增收致富，把这个农业这个产业做起来，也再三考虑，我们也考量过一亩地种多少棒，每年能最少产多少斤，最低卖多少钱，合在一起一算，肯定比种麦子粮食要强得多得多。这是第一。第二呢， 我们有大面积的林子，它是闲置的，种树就从这儿摆着种树，它种不了，干不了别的。那么种树，比如说一年平均下来一亩地能种树纯剩能剩600块钱， 嗯， 那么你从里头种点蘑菇呢，它是附加的来的收入，但是附加的收入可是每亩地收入还相当可观。 嗯，那我们确定了这个蘑菇这个产业之后哈、啊，去那个山西啊什么地儿， 山东 啊、 嗯， 都考察了一圈， 对， 可以种， 对 啊，回来之后，但是老百姓还是不太支持，是吗？ 他不认可你。后期我们考察山西、山东周边，我们都去考察房山、 嗯、 长平、延庆，都去考察了、 嗯。 回来以后呢，那我们就是村委会十几个人种呗， 嗯， 党员都带不动， 嗯， 等村委会已经种上。差不多了，党员带着种，党员一带种，村委一种，确实那时候啊，那个时候呢，我印象特别清楚的，最高峰的时候，那一斤的那个香菇卖3.8块，3.8块呢，那一亩地最少是6000磅 啊， 6000磅的一亩地的收入，那个时候那二年的收入真挺可观的，怎么那一年的收入，这一亩地收入也得达到2.5万到3万，那太可观了。 那、嗯、如果同样的面积种麦子的话呢？ 那种麦子，一是它是廉价经济种不了麦子， 嗯、 第二呢，如果廉价经济种麦子，那能挣多少钱？纯正它挣不了2000块钱呀， 嗯， 是这样。种一亩地，廉价经济忙活一年，这个下来以后挣好几万块钱，那不是开玩笑的。然后老农民有什么可新颖的，对不对？ 嗯， 确实那时候一看真成了。那时候我种植面积最大的是什么呀？叫大球盖菇。那大球盖菇啊，第一，它的技术含量低；第二呢，它一管理一种植，但是就是产量低，可是卖的价位高，就是在树林子里头啊，这个把这树林那土啊给它刨宣乎了以后呢， 嗯、 刨宣乎了以后呢，摆当过去那个卖鱼子叫卖鱼子，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麦子脱完了那外头那皮儿，叫卖鱼子， 哦、 不是卖麸，麦子外边一层皮儿、 哦， 卖鱼子， 哦、 还花结粉碎了撒在地里头翻进去以后呢。就是给它掺在一起了，灌上水，喷上水的，熬着它，熬到一定时间，比如十天、八天了，完了以后把它选完了，撒上菌种，撒上菌种以后再喷完了以后，上边蒙一层花街，卖鱼子花街是两个概念，花街就是 秸秆， 咱们家过去那麦子那、 嗯、对对对 花街，那叫花街，盖的花街、 嗯， 那么以后就不让铺。老喷水喷灌嘛， 嗯， 完了从那自然而然生长的，跟咱们野蘑菇一样， 哦， 那个价位特别高，就大球盖菇， 哦， 那个时候是挣了点钱， 对，老百姓一看， 对， 有钱赚、啊， 对， 那我们一开始就是大家各家各户单独种哈，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说我们村集体来种呢？ 就是到最后，嗯，在种植过程当中以后，老百姓的种植的想法可能有点分散了， 嗯， 它不集中，你比如说。今年可能都我们村委会集中的大家一起种香菇、种平菇、种木耳的，有个别人长，他觉得市场不对，明年可能种点别的，可能就价位高。那咱也不能拦着人家，一点点就分散了。他想种这，他想种那个，分散了以后呢，他有的人确实人家赶上，确实赶上人赶上价了，有的些人就赶不上上价。到最后呢，弄完又弄那要散了就要，我说那哪成啊？我说整个到最后呢，这个经济林。时间也够时候了，该砍了，该伐了。 嗯， 伐了，赶紧种下一茬了。那种下一茬了以后呢，那树小了，种的树小了以后就没有叶梁了。 嗯， 种不了了就。 嗯， 那么村委会呢，就是一是呢，考虑到种植户已经要散了，考虑这问题，我们就集中的收回一大片林子来，几百亩地就收回来了，把林子收回来了。收回来以后呢，把老百姓集中在一起种。村委会呢，把地收回来以后，村委会呢提供棚室，提供水电，提供技术。依托着我们那个工厂化生产这儿，通过生产菌棒，因为我们原来自个儿生产过，镇政府呢每个菌棒给我们老百姓便宜多少钱， 嗯， 集中的管理。当然我记得我有印象叫6个统一嘛， 嗯， 那统一种植， 嗯， 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统一分红嘛， 哦， 6个统一我记得， 嗯， 的管理。它为什么这样呢？ 嗯， 比如种平菇，上那过去。上收蘑菇，管收蘑菇人叫贩子。到时候拉蘑菇来了以后呢，咱们老百姓种的散，他家种三分地，他家种一分木耳，到时候这车装不满，上下家装去。这以后你多大的车到这儿来，到这儿来供别处去，这儿的这菇型又好，到这儿装满了，别处一斤多卖1毛钱，也比别处多卖。 嗯、那个在这个村集体发展的蘑菇产业当中哈，村民是以什么身份加入的呢？ 村民就是纯受益者，到那去种。 嗯 今年的收益确实好了，村民呢 就是适当的交给村委会一部分的钱。 哦， 嗯，风险共担。说今年确实不成了，村委会就得了。因为什么？老百姓干什么的？就吃种棒子麦子，别的不会呀，对不对？只能他们村委会呢，不管给搭点什么，能让他种起来，挣着钱不就完了吗？这个想法。 肯定也得经过一些培训哈。 我们那个时候是专门有老师来，是专门有的。他是这个老师是长期住在这儿的，长期住在这儿。有一个姓侯的侯老师，他是长期住在这儿的。后来以后，他有一部分的学生都是农大的学生，也长期住在这儿。以后，就是到我们天津地头给我们去指导，偶尔遇到技术问题以后呢，专门的把这些种植户组织到村委会，给他们讲。过去也确实，我们五店的食用菌在咱们华北地区。过去也非常牛的是吧？ 2012年，老淮庄村的蘑菇产业又遇到一个发展良机。第18届国际食用菌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名食用菌专家学者和行业人士齐聚通州。老淮庄村马凤强书记还在食用菌大会上做了主题发言，介绍老淮庄村发展林下经济的经验。 发言的主题就是怎么样让农民收入更加高，怎么样更好的利用没有种食用菌那些林子，闲置那些林子，利用林下经济这一块，呼吁他们把这块种起来。 等于还是有围绕林下经济这个 主题啊。对对对，大概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我简单的把这村里的情况给他介绍了，给外国人介绍。介绍完了以后呢，就是怎么样以现代这种种植模式，就是说更加的专业化，让老百姓怎么样去提高了更高的收入，围绕这块我给他们讲的，我印象应当是这样。 主要讲了咱们村的经验哈， 的经验，咱们的经验以后呢，还要结合这些经验，以后怎么样在这些经验之上，还要更上一层楼，还要种得好，还要怎么样？说现在原来的目的挣8000，怎么下一步能农民挣9000、挣10000，是这个意思。 利用国际食用菌大会为契机，通州区还举办了蘑菇文化节，围绕蘑菇做文章，开展观光采摘、参观蘑菇工厂、蘑菇文化馆、蘑菇美食嘉年华等活动，利用休闲农业为蘑菇经济增添附加值。赵凤英的蘑菇宴就是那个时候办起来的。 这是蘑菇宴。 对，蘑菇宴。 哦， 想当初那天蘑菇宴是排队吃饭 啊。 为什么排队吃饭？因为那个种的蘑菇品种也多。人也多。这个农家院用了28天建成了。 谢谢。 就是从开张一直到那个咱们世界蘑菇节大会那天开张，然后建成了的。就建成这样。小王，你把咱们的蘑菇来上过来，给他们端过来。现在仅有的这几种蘑菇，然后就上。上完了以后，然后我们再自己配点凉菜和热菜。然后还有羊肉涮锅，然后就是这个让大家吃 蘑菇宴， 一直到现在，但是我们原来的蘑菇最少得12种以上，现在没有那么多了，为什么没有那么多了？没有人种那么多了，品种都少了，真是，那天你问我二哥，什么鲜蘑菇，就是只要说这个能引进能种，我就要试试。人家当时我回来的时候，人都说铁锨才没拿过，还种蘑菇，就这么说。因为我们书记是怎么说呢？对我也帮助也很大，也很支持。当时我没有一分钱，我负账累累的时候，他给我拿了5万块钱让我种的蘑菇，我说我没有钱种蘑菇，我还种蘑菇，什么都不干了，我就晃了晃得了。他说那个我瞅您行，您干吧，就这么着，就干下来了，那乌泱窝，我天天骑着三轮车，全没有什么，就那个大平板三轮。那年出蘑菇出最多的时候，我骑着那大电动三轮车一送就4000多斤，老是这么给他送。 等于是一开始咱们村发展那个蘑菇产业，您就在种蘑菇哈？ 对呀、种完了以后怎么说呢？就是说老净是来上这看的，发展林下经济，然后净来参观的。人家说这个怎么吃啊？我说我也没吃过，我也不知道怎么吃。我们只不过家里炒着吃，然后那个煮着吃。那我说咱们就弄一个蘑菇宴得了 啊， 试试吧。 啊， 说那个那叫北有那豆腐宴，南有蘑菇宴，我们给挤这一个面儿。 对对对，挺好的。 然后那个这么着就弄了。正好赶上12年。12年世界食用菌18届食用菌大会在我们东边展厅开的。当时来了600多个就那个外国人，就是支持这个蘑菇产业吧。我们镇里头很重视这个，我们当时真是很重视。然后我就写申请给镇里头递上去，我说我开一蘑菇宴，为了迎接这个18届食用菌大会，说你还有20多天你能建成吗？人家都是在村里头开。 这村里以各家为主， 哦， 是用自己家的厢房呀，用自己家的正房，弄一桌， 嗯， 弄一个桌子， 嗯， 然后那个开张就这么开。可是我说我家没有啊， 嗯， 我房没一间，地没一垄， 嗯， 我什么都没有，真的什么都没有。我说那怎么办呀，我找书记，我说我写申请吧， 嗯， 然后写申请，我们村书记村委给我签了字了，给我签完字以后说你建吧，28天， 嗯， 就是到18届石勇大会那天， 嗯， 正式开张。在头天开张的9月26号开的张，因为我印象很深，9月25号3点地面还没铺完呢， 嗯， 因为没有精装修，全是你看就这么就上去了。最 看那个蘑菇宴的时候，头一天那个地砖还没铺， 头天夜里头， 嗯， 头天夜里头地砖抢着盯5点钟铺完了呢。 这，哦，是凌晨5点吗？ 对， 可能是2012年咱们开的章。 2012年开的章， 嗯， 我用了28天建成的， 嗯， 建成完了以后开的章， 嗯， 9月26号， 嗯， 书记就问我嘛， 嗯， 说你弄得了吗？你建得了吗？我说我建得了，就这么的。 嗯，那咱们餐厅最火的时候， 最火的时候是， 嗯， 您看我们原来这屋8张桌子，那边还有4张桌子，12张桌子，天天翻台。 嗯， 每天就是中午的时候啊， 排着队来吃饭，啊， 还是队来吃饭。您得那个从外头排队， 嗯， 然后到我这儿来吃。13年、14年、15年、16年，4年，火了4年。 那一年营收能有多少钱？ 最高的时候，我们营收赢了，怎么说呢？一天平均老是14000-15000块钱。 那是一天啊。 一天， 嗯， 就是天流水。 不过这几年随着蘑菇价格逐渐下降，蘑菇给村民带来的收益逐渐减少，老槐庄村的蘑菇经济失去了持续发展的动力。赵大姐家的蘑菇宴也不像以前那么兴盛了， 全留不住人了， 嗯， 只能再更新， 嗯， 为什么再更新？就跟说咱们这个人就到一定岁数，人3岁一个阶段，6岁一个阶段，9岁一个阶段， 嗯， 就是必须得更新了， 嗯， 所以说我们 怎么更新呢？ 头年我们书记就说那个不成，就是做联动大棚。 什么叫联动大棚？ 联动大棚就是比这高级， 嗯， 这属于那个最低的东西。 它能调控温，调控这个什么 呀？ 然后得超前了， 嗯， 别再这原始化了， 啊， 这属于原始化了。 嗯， 人可以控温，要它冷就冷， 嗯， 要它热热， 对， 冷热刺激才出不来。 那除了这个大棚再高科技化一点呢，还有别的吗？ 刚才说了，再增加点游乐室设施。 Yeah, 赵凤英的想法正是村书记马凤强这几年正在做的事情。在马凤强看来，想要为蘑菇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只有从产业融合的角度，以蘑菇为特色，发展休闲采摘农业和特色民俗旅游，将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为蘑菇经济提升附加值。 现在就是说，想把这个局面转变，怎么转变呢？就借着这个美丽乡村， 嗯， 光提升这个人居住环境了，这个出路好走了，这个一出门哪有花草都好了，但是你没有收入啊，怎么办呀？结合美丽乡村那边好的政策，想进一步的把现在老庄所有这些廉价经济的产业给它发展，给它创新，让它还要回归到过去，就是这样。现在用这个想法，我说建一个以石勇女为主题公园，公园呢里头有休闲，完了以后呢，正好跟着咱们临夏经济都挨着在一起。 嗯， 那么有那个在那时候，将来以后准备想奔着小规模的旅游， 嗯， 这个采摘，这个休闲， 嗯， 搭民宿， 嗯， 这块给它串联起来， 嗯， 这么个计划。 嗯， 现在已经尝试着往前推着这事儿呢。这样呢，既说有年轻人不愿意种没关系，但是咱有这个石勇女这个主题的公园，你可以到那儿去打工。 嗯， 或者咱有石勇女的这个主题博物馆，你可以到那儿去打工。 嗯， 说你自咱们还有一个民宿的想法。 嗯， 包括以石勇女为主题的这个餐厅， 嗯， 还要干起来。过去可火了。 嗯， 咱还要把它重新装修， 嗯， 重新打造起来。就现在周六周日也有孩子，周边的孩子，人家父母带着来到这儿采摘点蘑菇， 嗯， 转着弯。可是那是我们的临夏经济周边的环境确实是不好。 嗯， 现在你去看也不好，我们要把这个整个周边的环境打造起来。到这儿来，孩子到这儿玩，有孩子玩的玩意儿，有孩子采摘的东西，有孩子想没见过的、没吃过的蘑菇知道了。 对， 有孩子不懂的，你包括你也有，我都不懂的博物馆有人给讲。 嗯， 这儿还有民宿、公园，已经投入现在正在建设当中。博物馆是利用过去2012年世界生物大会那馆文化馆，现在给它重新装修。反正按我们现在这种思考的模式啊， 嗯， 因为也是半成熟，因为过去有过这种模式就没办法推。 嗯， 按现在结合着美丽乡村呢，结合着我们政府对这些事儿特别有拥护， 嗯， 应该问题我想是不是很大的。 嗯，